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九十集，蓝河和宋福潭虽然确定了关系，但也就是昨晚，胡七十九这么一说，蓝河无语，都不大好意思看宋福潭了。宋福潭倒觉得这狐狸怪会说话，这不正是像红线吗？但他自然要替蓝河说话。怕是你少见多怪了。胡七十九说：“ 我少见多怪。”天底下你再找出一个这样用勾魂锁的来。 蓝河说道。他们单身狗干我什么事啊？吴七十九无语。 难道他们不单身就有您这创意啦？ 不见得吧。 吴七十九啧啧道。 那尊家想过日后怎么用勾魂锁吗？ 蓝河就是心情震动，拆开勾锁时哪想过什么后果，他甚至不知道阴司会不会惩罚他破坏公物，逞强道：“ 我直接下钩子不行吗？这叫来老爷吊鬼，死者上钩。” 吴七十九无语。宋福潭已经把车发动了。 哎，慢点开，慢点开，我还难得看到寺庙呢。 吴七十九道：“像这种寺庙，他独自没法随便进去。”现在寺内正是钟声不断，游人往来，胡七十九本来就喜欢看热闹，当然留恋。蓝河索性道：“ 那就逛一圈吧，觉慧寺正是热闹的时候呢。” 旧京民谣有八大出名的春节庙会，财神庙里借元宝，觉慧寺里撞大钟，东岳庙里拴娃娃，白云观里摸猴精，城隍庙里看火盼，重元观里看花灯，火神庙里亮宝会，场殿庙会假地精。觉慧寺的古钟虽然现在一年只能撞一次，但还有许多其他的钟供游客撞来祈福。蓝河裹得严严实实下车，饶是如此，仍觉得有人盯着自己看，一看却是几个和尚。 他们看着我干什么？是不是认出我来了？ 蓝河惊恐地道。 我去，追这么红了。 宋福潭轻笑， 恐怕是看你啊。 那有什么区别？ 蓝河察觉到他的眼神，低头一看，自己还抱着不动法师给的棍棒。蓝河自己不知道，但不动法师这复古的木棒是相当出名的，人家当然会好奇怎么到他手里了。 哦，差点忘了，我说怎么有点不顺手。 蓝河一汗，把这棍棒放回了车上，重新出现。果然这次没有人再注意他了。如今但凡是寺庙道观，大家总喜欢丢个硬币祈祷好运。其实最出名的是上白云观用铜钱打金钱眼，但慢慢的其他地方也发展了这项活动。觉慧寺最出名的是撞钟，即便如此，也有游客往露天池子里的佛像上丢铜钱，十块钱可以换三十个铜钱，自然是能落在佛像身上为价。蓝河看丢的人多，也换了十块的，给了宋福潭十个，挤在人群里一起丢。宋福潭丢了几个，准头却不大好。 我也来。 蓝河搓了搓手，他以前和朋友来过一次，那时候一个也没砸中，现在有了生无常的准头加持，连丢五个居然全都落在佛像平摊的手掌里。现场仿佛安静了一会儿，这雕像那么高大，大家多是砸到底座上，偶有落在衣褶上的都很牛了，更多是落在池子里，佛掌上太稀少了。而且这一丢就是五个，清清楚楚，搞得小孩都崩溃了。 我怎么砸不到？ 吴七十九的癌又犯了，在背包里猖狂大叫。 继续丢， 我看谁有我们曾家准。 蓝河无语。十，蓝河拢了拢脸上的围巾。十一，又把剩下的15枚都丢出去了。 十二， 一个连着一个，全都落在了佛像掌心。池边这么多游人，一时竟然安静极了，好多人都不丢了，就盯着佛掌看，还有人数着数，最后数下来20个，有人连着丢了20个铜钱，全都丢在了佛掌上。 牛啊！ 人多，大多数也看不到铜钱是谁丢的，只依稀是同一个方向来的，而且看频率应该就是同一个人没错。这准头怕不是正规军来了。蓝河丢完之后就淹没在人潮中，深藏功与名，漫步在绝慧寺中，大小钟声起伏不断。蓝河看到一个与和尚站在一起的人有点脸熟，头上还包着纱布，赶紧拉着宋福坦转身。怎么了？看到昨晚那肉香了？昨晚不但报了警，今天还来绝慧寺祈福了。蓝河觉得有点好奇，让宋福坦拿着背包站在远处，自己故作不经意地到处赏玩，走到了他们身边。反正人多，也有其他香客在听他们说话。肉香的表情还带着惊恐。 哎呀，所以我一惊醒就发现是这样，头顶开了窟窿，身边还有白无常。后来警察去看，城隍庙里的神像都碎了。 香客们发出了嘈杂的声音，眼看着新的都市传说大概就要从此流出来了。肉香男信誓旦旦地道： 哎呦，我绝对没说谎，那个白无常帽子上还写着来都来了。 什么来都来了？还讲故事呢你？ 哎呀，我这里有报警记录，不信你们自己去看城隍庙的神像是不是砸了。还有，我难道往自己头上扎洞了？ 和尚却是郑重地道：如果白无常帽子上写的的确是来都来了，那他说的肯定是真的。啊，李伟有所不知，这黑白无常也有分别，有的白无常帽子上写的天下太平，有的脾气比较暴躁，写的便是来都来了。竟有人还附和： 哎呀，师弟师弟，我啊一心也听人说过。 蓝河无语，说好的出家人不打诳语啊，我哪里暴躁了？蓝河听不下去了，往回走。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，风评被害，新民俗真的要出现了。我听人在科普，脾气暴躁的无常头上就写来都来了。 这有点道理的。 吴七十九道： 无常们仰慕范爷和谢爷，这才模仿他们在帽子上写字。等你名气大了以后，兴许就有模仿你的，模仿你的题字，还模仿你的脾气，那就真的要形成新流派了。 蓝河无语。胡七十九又说： 除非大家都知道你是生无常，那道士们肯定就不会乱科普。 蓝河念叨：掉马是不可能掉马的，这辈子也不可能掉马的，我要再警告一遍英韶。快到蓝河家时，宋福坦的舅舅打电话给他，好像是聊开始筹备新电影之事，他又不得和蓝河离太远，索性约舅舅到蓝河家附近的咖啡馆去聊。挂了后对蓝河道：南云寺要过几日送来镇寺之宝，到时我便将贝云交出去。哦，哎呦，和你租到同一栋吧。其实宋福坦觉得住在一起挺好的，住到他自己的房子去，但昨晚亲吻好像都惊着蓝河了，要是把他心中所想一下都倒出来，怕是会吓到蓝河。好啊，咱们随时保持距离，我以前看严三哥缉拿鬼魂可以拖挺长的，小心点应该不成问题。蓝河道。宋福坦会意，他要去咖啡馆赴约了。他镇定地思考，虽然决定了要克制，但离别之际亲一下恋人不是很正常吗？蓝河准备下车，他看宋福坦手还把着方向盘，面容冷淡俊美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，也许是等会儿新电影的事宜吧。 玄光老师拜拜。还未说完，就被宋福潭拽过去吻了几下，最后一下吻在鼻头上，这才越过他的身体，帮他把车门打开了。蓝河无语，他走下去差点绊倒，感觉被亲得有点晕。 闭嘴，狐狸不准说话。 蓝河揉揉头，先一步喝止了胡七十九，进了小区才走入电梯摁关门，听到有人在喊等等，赶紧又摁住了开门键。三个提袋子的人冒冒失失冲进来，一抬头，原来是他的邻居以及他邻居的两个徒弟。他礼貌地点了点头，回来了。英韶听到他的声音，猛然一抬头，然后下意识就往后退了一大步，正好被电梯门给夹了一下。 哟，你怎么了？ 他退一大步的动作也太认真了。蓝河赶紧按了一下电梯，关切的道， 想起有什么东西忘了吗？ 他先前还说要再警告一下英韶，看看英韶这个演技确实是不行啊，一见他就这么慌。英韶的师弟赶紧用手挡着门。 师哥咋啦？ 英韶说道。 哎，没啥。哎呀，我记错了，本来以为忘了东西。 他毫无灵魂地笑了两声。 哦，那就好。 英韶一个师弟赶紧掏出纸笔，想让蓝河给他签名。以前都没想着，最近看了追，想起要收藏蓝河的签名了。 哎，师哥，你快说说，昨晚是不是去收魂了？怎么样？ 另一个师弟摇了摇英韶的手。 是不是赚了很多？ 英韶无语，赚是赚，但还帮雇主烧了300万。昨晚带着渔父回去后，余皇家知道后一直哭，哭到渔父醒来还大为感动，没想到他是个大孝子，余皇家伤心着还是给了出场费的，所以英韶今天又买了一堆以前舍不得吃的零食水果，想好好浪一浪。师弟还以为英韶是在顾忌蓝河，失笑道， 哎呀，都邻居这么久了，咱们不管是骗子还是高人，蓝先生都不介意了。 蓝河甚至笑了一下，哼，是啊。英韶无语，如果不是昨晚和关二真人一起看到，他肯定要以为都是做梦了。你说这种演员以前为什么会不出名呢？真是埋没了。电梯到了，英韶的师弟们先出去开了门，蓝河则往英韶那边走了一步，想和他说话。英韶心里压力太大了，身体一抖，就下意识往角落躲了一步，而且把零食往怀里抱紧了一点，面筋的味道其实有点腻了。蓝河无语，哎，这小气鬼。蓝河小声地对英韶说道， 过两天别出去，师弟也打发走，分东西给你和瓜儿了。 龙老师在这里很多事都不方便，索性约定过两天再分芦荟。英韶看到他顶着这张脸说出属于来老爷的台词，还是恍惚了一下，颤颤巍巍点头。一出电梯吧，还要收到同行的微信。 老鹰老鹰，听说昨晚你召唤来老爷干架了，牛啊，转播一下详情啊。 不禁留下两行清泪。再听到蓝河开门，他妈妈在里面说， 哎呀，我还是想给你那个刺猬洗个澡。 英韶无语，是他想的那个刺猬吗？再说追票房大成功，因为上映2周破了新纪录，虽然余杭家刚烧了几百万，还是兑现了诺言，给剧组开庆功宴，包了京城一个豪华酒店宴会厅。龙老师在京，蓝河就带着他一起出席了，也因此可以把胡七十九和白五放在家里养伤。龙老师还以为宋福潭是顺路来接他们的，不知道小宋已经火速搬到了同一栋。蓝河有种在班主任眼皮底下早恋的心虚感，到了现场还掩饰道， 玄光老师特意来给刘导庆祝啊，你看看刘导在哪儿呢？宋福坦也很配合地走向正在和余杭家等人说话的柳纯阳。余杭家身边没见着瓜尔真人，不知道是不是在养伤。他淡淡道：“ 刘导，恭喜。”“ 哦。” 柳纯阳疯狂迷惑：“ 谢谢啊。” 玄光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不是我们剧组的，但是也不能赶走啊。倒是余杭家反应很快：“ 哎，玄光啊，我听说你新本子在筹备了，豆那儿是不是不给力啊？” 一时大家还以为是余杭家特意请来的，尤其有人听到他说筹备新本子，更是心中狂动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